起，剧情轮到自己。今天是星期几，台词讲哪几句，怎么我遇见你一时就离奇。啊七七啊七七，没感冒打喷嚏，原来是相爱的人就会有感应。啊七七啊七七，是爱情的谜语，巧合到让人不可思议。夸我是万人迷，说话幽默有风趣有趣，但不要太着急，我还不了解你。让情节再继续，让直觉来编剧，爱真的才可以越演越美丽。啊七七啊七七，变成一首歌曲，只有恋爱的人才听懂的旋律。啊七七啊七七，是爱情的谜语，巧合到让人不可思议。 怎么不约而同开口却是同样的话啊？好像预言家还没问你就回答，就是因为那天不会力太大。哎我的天哪啊，谁施了魔法，美得你像个向日葵。爱放你的眼，你放够了没？这边告诉到你，那边电话响起，十几锋利，快要不能防御。 不知不觉就慢慢靠近，难道是命中注定？每一段感情充满魔力，让人目眩神迷。 Thank you. 到爱